科學新同大家見面啦！今日呢個就真係現場嚟，今日呢個係錄播嚟嘅，大家都係喺 live 度做啊。咁好坦白咧，就事實上我冇乜心情做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啊。咁但係節目總要做落去噶嘛，所以我哋都係仍然同大家見面啊。咁就第一個即係疑問咧，想請教下陳志雲博士啦。如果作為一個物理學家咧，你會唔會估計或者你會唔會預測有一日咧係以物理嘅定律去解釋曬所有化學嘅現象同埋生物嘅現象咧？ 嗱咁講啦，我估化學嘅現象咧，我就比較傾向相信真係要用到量子力學嘅。咁其實你話傳統上嚟講啦，咁大家都會認為咧，可能比較細粒啲嘅。同埋一啲物理條件比較極端嘅情況，即係譬如佢係比較凍啲啊，啲粒子比較慢啲嗰啲情況咧，咁就應該都需要用到量子力學嚟去解嘅。然後相對咧嗰啲比較喐得快啲嘅嗰啲咁嘅化學分子，同埋大舊啲嘅化學分子咧，咁就照計嗰個量子現象就冇咁明顯，咁大家就會即係咁樣去諗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再跳到就係話，有冇一啲叫做量子嘅生命科學啊，或者生化學咧？即係譬如講緊一啲咧係有機嘅大型化學分子，會唔會都有一啲量子嘅效表現到量子效應出嚟，從而令到我哋覺得需要咧有一啲生物學嘅現象都需要用量子力學解釋咧咁樣？咁我就覺得呢個就就天方夜談啲啦嚇咁。 嗱咁但係即係頭先你嗰個講法就係話咧物理學同埋其他自然科學嗰個接觸面啊，即係個切入面。是不是应该在量子力学这个层面 呢？照计应该是的，因为如果我们讲的研究化学又好生物学又好，我们即尤其是如果讲的是一个分子生物的层面，我们愿意相信就其中即是我会说其中的接合点，如果我们需要是由一个最基本生命最基本单元或者是物质最基本单元然之后去由一个物质行为的定律来去解释这些东西的时候呢，那我觉得可能是量子力学会是其中有一个介入在这里。嗯、当然可以举即是现在就举一个例子，就是未必一定要是在量子力学的。嗯、那你就算身体那些血液微循环啊等等这些一些渗透的过程啊，那其实都有一些很经典的即纯粹流体力学 在背后啦、嗯。甚至乎夸张一些，会不会说串流现象啊这些这样，甚至乎在神经系统里面的电磁学啊，甚至在那个人的思维啊那些脑神经科学入边，会唔会有一个好简单嘅，即系一个电磁物理学就可以理解到咧？咁嗰个就属于另外一种问题，就需要另外一个层面去接合咯。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你话讲紧其中一个都大家几有兴趣研究，就系话，如果系一个单一嘅生物分子，或者单一嘅纯化学分子，有机好冇机好，会唔会都系可以表现到一啲量子行为出嚟嘅咧？咁呢个其中就系可能即系你当啲物理学家冇嘢搵嘢做啦，咁啊都要研究一下嘅。 系啊，咁呢个世界每一样嘢叫 quantum biology 嘅。 Quantum chemistry 就有咗好耐噶啦，咁甚至乎你话 quantum chemistry 可以追溯到嗰啲Linus Pauling 佢哋嗰啲咁嘅人咧，即系攞好鬼多诺贝尔奖嗰啲咁嘅人咧。咁你话 quantum biology 咧，我真系唔熟行，但系咧，如果系话用尝试用量子力学嚟去了解一下一啲生物学有關嘅分子嘅物質行為咧，我就覺得就未必完全係唔可以做嘅一樣嘢咯嚇。 嗱、但係我睇到就係有呢樣嘢嘅，係有維基百科即係解釋嘅，好似仲有一讀添。咁但係今日我哋冇去到咁深啦，我哋淨係想舉一個別嘅例子，就係話我哋喺生物嘅現象入邊啦，特別係細胞層面咧，我哋會唔會有可能會揾到一啲量子力學嘅現象喺度咧？ 我愿意相信有嘅，即系就唔系话由成个细胞咁大嚿本身去表现出嚟。你可能去比较集中睇下个细胞膜上边嘅一啲嘅渗透作用啊，或者系佢点样去穿过一啲嘅墙壁啦、啊、等等。仲有就系譬如上边嗰啲电荷点样去扩散分布呢啲嘢吓。如果你讲紧你系集中到去在某一个细胞入面的某一个器件上面的某一个界面的时候，那我愿意相信呢，就你的尺度足够小的时候，你就需要考虑到量子力学来去解释它的物质行为。 但是几小呢？即是说是一个细胞的层面，还是细胞入面 嘅 細胞入邊嘅分子嘅層面嘅啦。即係其實咧，另外有個例子，我醒起就以前好都成十年前、十幾年前，我就嚟畢業嗰陣咁樣。我有一位朋友嗰陣有個機會就同我個論文老師傾偈，佢就問，即係佢就係話，咁其實如果我哋人眼視網膜睇到嘢，咁我哋嘅視網膜去同光子呢樣嘢有一個相互作用。咁其實本身係咪就係一個甚至乎係量子光學層面去解釋嘅呢樣嘢咧？會唔會其實都係一種唔係單純嘅光學現象，而且係需要到量子層面去解釋嘅咧？咁我記得當時即係我聽到佢哋對話，我覺得原來係可以係需要咁樣去理解添嚇。咁當然呢個就唔喺嗰個即係唔喺我哋今日講嗰個新聞嘅範圍啦。但係即係你會睇到嗰個量子力学同嗰個生物學入面咧，係有佢嗰個知識上面嘅結合點喺度。即係我哋會相信，應該都會發現到有啲問題，相信係需要呢兩門學問嘅人坐埋一齊去共同解答咯。 嗱咁我哋今日講呢個話題咧，就係嚟自應該係麻省理工嘅所謂科技嘅評論嘅雜誌啦，咁我都有睇呢本雜誌嘅。咁佢就話咧，就喺呢個自然嘅一個，即係唔係人工噶啦，一個生物嘅分子入邊咧，係可以量度到有一個類似量子波嘅一個現象啊！而且呢個係第一次，即係係量度到嘅。咁第一樣嘢想問嘅就係咩叫做quantum wave？量子波咧， 嗱咁講啦，呢個又要講翻好舊嗰啲咩波粒異象性啊嗰啲咁嘅嘢啦，即係講到量子力学。咁但係好多時我哋譬如啱啱入門去學量子力学嘅人，學到波粒異象性咧，咁開頭就會用波動啊海浪咁樣嚟去研究一下先，發現佢能夠表現出咧一啲互相干涉嘅現象，而同時間咧。光作為一種波動咧，佢亦都可以咧，好似一個保齡球或者好似一個snooker 咁樣去踢冧其他嘢嘅嚇。咁又既表現到一啲干涉條紋、繞射現象呢啲波動特性嘅表現，同時間亦都可以表現到咧一腳踢走其他嘢嘅一啲叫粒子性嘅表現咁樣。 呢個係咪即係嗰個好著名嘅雙孔實驗啊？ 雙孔，即係如果講嗰個 double slit experiment， 就係講光穿過嗰個雙孔，咁有個干涉條紋，就係、是、去描述緊光嗰個波動性啦。咁同時間光電效應就表現咗光嘅粒子性啦。咁即係愛因斯坦喺呢度有佢嘅貢獻喺度啦。咁我哋首先就接受咗，原來一個我哋一般認為嘅波動，佢會表現波動性、粒子性咁樣。咁調翻轉啦，物質就一般我哋以為係即係我哋了解嘅原子理論，物質就一粒粒嘅，物質就一定有粒子性嘅。咁佢哋會碰撞會彈開咁樣，咁但係會唔會都表現波動性咧？咁又將嗰啲咁嘅粒子，尤其是將比較低能量嘅電子，就穿過一個窿窿嘅時候，亦都發現到佢一啲繞射而成嘅干涉條紋。咁我哋知道咧，係原來有一啲粒子嘅物質都會表現波動性。咁我哋就後來就接受咗呢個世界嘅萬物咧，係有波粒現象性嘅。它同時可以擁有波動性，同時可以有粒子性，但是當然就是如果它本身的物理參數，它的速度啊、質量不同的時候呢，就會呢令到它比較傾向表現譬如波動性或者粒子性的事但一樣這樣。 即是一個題我想問你，即是你個人意見，這兩個現象有沒有矛盾的 呢？我不會說矛盾，只不過就是說一個銅板的兩面，它是可以同時表現出來的。咁當然喺個物理參數唔同嘅時候，佢就會表現是但一種會多少少。譬如話對於粒子嚟講，其實即係我哋就算今日講麻省理工呢個最新發現都係一個粒子又好，甚至乎去到一個比較複雜嘅分子都好啦，佢個速度比較低嘅時候咧，同埋如果佢咁啱揾到嗰樣嘢個質量都唔係好重，而且個質量唔重，速度又足夠低嘅時候咧。佢喐起上嚟個動量亦都足夠低嘅時候咧，就比較容易表現到佢嗰個嘅波動性咁樣。但係咧，如果講緊就算係好似電磁波呢啲咁樣嘅波動，佢個能量足夠高嘅時候咧，佢就反而比較容易表現出佢個粒子性嘅，就將嗰啲咁嘅原子上邊啲電子可以踢開嘅，可以係咁呢個就講緊你係 高能的狀態和低能的狀態，就令到表現出兩種不同的特性，而這兩種不同的特性可以同時存在在一個物件之中。 換句話說，這個其實是那個物質活運動的不同形態來的。 可以咁講咯，即係你唔需要講就係話物質最基本嘅形態係波動定係粒子，係兩樣都係，咁甚至乎就係因而係咁，我哋需要有一種新嘅理論。嗱，我哋而家唔好爭論究竟呢啲物質世界嘅嘢係波定係粒啦，佢兩樣都係，咁究竟嗰兩樣都係嗰樣嘢叫乜好咧？咁結果咧，大家就用不如咁啦，我哋唔好理嗰樣嘢係乜啦，就揾個啱嘅數學函數描述到佢咧，我哋就純粹就跟隨個數學嚟描述我哋呢個物質世界，咁跟住出嚟嗰套嘢就叫量子場論啊嘛， 係啊， 咁即係咁夾硬安埋個名落去啦，咁以後咧唔好爭係粒定係波啦，就叫佢做場啦咁樣，一個 feel 啊，咁就係咁樣嚟。 呢個就係我哋到而家嚇二十一世紀即係、就是、對量子力學個一個基本嘅總結嚟嘅，咁我講得好簡潔噶啦。咁去到而家呢篇文章入邊咧，佢就涉及到咧就係即係一個觀察，就對於所謂 amino acid 啊，應該如果冇記錯係咩啊？ 氨基酸 係咪啊？咁咧，首先就問一問你就係、是，氨基酸係咩嚟嘅咧？ 嗱，咁首先咁講啦，你話如果我哋身體要長肉，最基本砌成我哋肌肉嘅嗰啲咁嘅積木，咁啊係啲蛋白質啦。咁、組成蛋白質最基本單元就係啲氨基酸啦。咁、你都可以再問一組成。氨基酸最基本的单元是什么，是分别是那些碳、氮、氧和氢这几个元素砌出来的东西。然后就是说氨基酸可以表现出很多作用，它可以是譬如长肉，是一些细胞这样。同时间它也可以将它翘成不同形状的时候，即是它变成一个蛋白质这样的形态，一些蛋白链或者一蛋白质一嚿嚿一粒粒的东西的时候，它有不同的形状，它不同的形状也可以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就算它不是一个有生命的细胞的时候，有些它就可以表现出一种好像叫做催化剂，一种酵素，即係一種酶嚇咁樣嘅作用嚟去促使某一啲嘅生化反應去發生。咁喺今次呢個MIT 佢嗰個研究入邊，佢其實主要研究一種咧由15個氨基酸所拼湊而成嘅一種抗生素嚟嘅。即係佢有一個可以去殺滅某一啲細菌，即係佢能夠拆開某一啲細菌外皮嗰個蛋白質，令破壞嗰種細菌嘅嗰種能力嘅，佢係有嚇，佢一種催化某一啲病細菌死亡嘅一種咁嘅蛋白酶嚟。咁就揾即係你話具體嚟講，點解要揀正呢種嘢嚟研究咧？咁我詳細都唔係好熟，但係咧我就覺得佢嗰個實驗手段又好有趣啦。佢咧就一嚿咧，其實由15個氨基酸组成的一个都几大型的一个分子。你想象一下，一个氨基酸都起码有六七粒原子在上面。你有15个的话，即其实是讲的有很多种不同氨基酸，有大有小的。它这么大嚿的时候形成的分子也很大。咁竟然有人就嘗試，就係、MIT 呢班人就嘗試設計咗個實驗咧，就想去尋找一下呢啲咁大型嘅呢啲咁嘅分子，佢會唔會喺一個適當嘅條件之下都能夠表現出一啲量子嘅特性咧？咁，又俾佢揾到，咁呢個就有趣嘅地方。 係啊，因為我睇落去咧，原來佢都係做埋嗰個雙空實驗嘅。咁我覺得好簡單啫，即係大家唔需要話聽到一頭霧水嘅，因為我哋再重複講一次咧，就係嗰個雙空實驗，就係我哋射兩支光源去一個射一支光源去兩個嘅窿入邊，咁就會形成一個好似波浪之間嘅所謂 interference。咁而家即係據我所知，其實呢幾十年啲物理學家係做過好多唔同類型嘅粒子射過落去，電子又有啊，光子又有，咩都有射過去嘅，都有嘅。咁但係大粒啲嘅個疑問就係話，佢會唔會都產生同一個效果咧？咁而家去到一個就係、是。即是一組的氨基酸都有这样的現象， 即是那裡起碼成舊分子裡面有成過百粒原子在裡面形成的一個化學結構來的，一個生化結構來的。那就是這嚿竟然一嚿這麼龐大的東西，你的條件設定得對呢，咁都表現到嗰個量子特性出嚟咁樣。但你問我實際上個用途喺邊，我一時間未諗到，可能即係佢哋呢個小組會即係先至會答到多啲，因為咧佢咁嘅。即係學我哋頭先舉嘅例話齋，我哋其實第一次去發現到呢個物質都能夠表現到多波動性咧，就係喺成差唔多100年前咧，就係揾一啲低能量嘅電子去穿過一個窿窿， 一個又得，兩個又得，一個佢都有，如果有量子有嗰個波動性，佢一樣會產生到干涉條紋嘅，就由一個散射產生嘅干涉條紋。 嗯。 但係如果係由兩個窿嘅話咧，出嚟嗰種干涉條紋就更加容易、更加明顯啲。咁就的而且確就你將一啲低能量嘅電子穿過一窿或者兩窿嘅時候咧，基本上都可以出現到一啲干涉條紋，咁就好肯定係嗰個波動性去存在。 嗯。 咁但係就係話，如果你係想試下一啲大啲嘅粒子嘅時候，咁你咪嘗試揾一啲大啲嘅粒子，令到佢可以噴出嚟咯，噴出嚟去射去兩個窿嗰度，然之後睇下個呢嗰兩個窿嘅背面係出咗一啲乜嘢條紋出嚟咯。咁、今次佢哋就玩到好大嚿啦，就玩到一啲有15個氨基酸嘅一種抗生素，佢哋得意在又諗到辦法咧，可以點樣射佢出嚟喎？ 唔係，我最唔明就呢樣嘢咯，佢唔係光嚟噶嘛，點射出嚟？ 嗱，系啊，呢樣就值得講。如果先前講光就可以一條線咁射出嚟啦，有個光源咁就得噶啦。而家你用激有求其用個激光咁都好容易做到個干涉條紋效果出嚟。咁另外就係頭先講到就係最初發現嘅時候用電子啦。咁、其實用電子相對容易做嘅就係你有一個燈絲，你煲得佢夠熱，你再加一個外邊嘅電場，有個正電就將佢扯一扯，就扯咗條電子束出嚟嘅。即係大家諗下以前舊式嗰啲電視機啊，當初嗰啲咩顯像管嗰啲咁樣，即係嗰種咧叫做將個形成一個電子束去射落一個嘅表面嗰度。咁其實就你發覺係由個電場嚟牽引佢咧，甚至乎你中意佢幾快幾慢，你都可以任你調校。嗰樣嘢係冇電荷嘅話咧，你就可以咁樣去做。咁但係而家就難在就係有一啲更加複雜嘅分子，就唔係講緊一粒電子啦，係講緊成個原子或者成個分子，你又要可以揾辦法控制佢，牽引到佢射一條 beam 一個束咁樣一個粒子流出嚟，咁變咗要去做呢樣嘢咧，就發覺就唔係咁容易嘅。咁而呢一個嘅麻省理工小組咧，又俾佢哋揾到諗到個辦法，我又覺得幾得意。咁佢哋要用到激光。 係啊，嗱，第二個問題就係咧，即係如果呢個實驗室頭先你話唔知道有咩用咧，但係起碼我諗到一個即係問題嘅答案就係、是，所謂微觀世界、量子世界，佢同即係所謂經典世界嗰條界限，嗰條界線喺邊度嚟咧？ 其實咁講啦，嗰、那個界線都係由翻嗰個嘅能量級數而去定嘅。我就會咁講，喺化學嘅世界入邊咧，就比較更加需要用到量子力学嚟去解釋嘅，因為咧化學世界入邊，尤其是講緊一啲比較細嘅分子、細嘅粒子咧，你只要睇到足夠細同埋個能量係偏低嘅時候咧，你就幾乎我都幾肯定一定要用量子力学嚟去解釋。咁但係如果講你話講生命科學入面咧，你發覺如果生物學入面好多時一個合理嘅温度都係介乎喺呢一個嘅冰點與沸點之間啦，即係好粗疏嚟講嚇，即係可能就算係冰點以下，可能就算都唔會你都唔會遇低過零攝氏零下18度，會有啲咩生命現象可以俾你去玩到噶啦。咁佢需即係生命現象要出現嘅時候咧，佢嗰個温度需要比較高，而嗰個温度咧，你會發覺往往咧就係令到呢啲咁嘅大型分子咧都幾難表現出呢啲嘅波動性出嚟。或者量子特性幾難表現到出嚟嘅，即係呢個就係我點解講就係話嗰個用途未必可能好大嘅原因，就係因為實際上喺嗰個生物分子生物學運作層面，我會睇得到就係因為嗰個嘅温度係偏高嘅關係咧，咁嗰個量子特性需要運用到佢嘅程度咧，就相對比較低咯。咁但係你話化學，你唔好理佢，可能你中意幾凍就幾凍嘅時候，咁你會發覺可能真係足夠凍嘅時候咧，咁嗰個量子特性就出現咗出嚟啦，咁嘅樣。 即係温度低嘅就係量子現象出現個機率高咗嘅。係 啦，即係甚至乎我會話譬如超導體咁，超導現象我都可以話係一個量子特性嘅表現嚟嘅。是一個量子世界那種波動性表現出來的一個特徵來的，你會發覺好像有些超導體的話動一下就說液態氮的溫度，甚至乎液態氦的溫度是很凍很凍的那種溫度，即不是實際上生命世界裡面可以、會表現的溫度。 但是它這裡不是那麼低的，它這裡 射一個，我相信不會去到咁低温度噶。 嗱，呢度咧仔細嗰個嘅温度嗰個嘅尺度咧，我唔敢講，但係我諗其實咧，如果你運算翻出嚟都係對應一個唔高嘅温度嘅，咁因為呢度咧，佢講緊一個即係我哋呢度平時講就係、是、你點樣去定義一個温度咧？你就要睇下嗰堆嘢咧喺嗰個運住喺度嘅時候咧，佢亂咁撞嚟撞去嘅時候撞得幾快咁樣啦。咁而家嗰堆咁樣嘅即係呢堆咁嘅生物學嘅分子咧，呢堆咁嘅抗生素分子咧，佢就俾人排咗隊，就向一個方向咁樣行咁樣。咁其實都係佢以一個嘅生物學的尺度嚟講，佢唔算話行得好快嘅，其實佢被控制喺排好隊，就都行得比佢平時慢好多。其實都係對應緊一個比較低温嗰種咁嘅狀態咯。 嗱，我復述翻頭先嗰個意思就好簡單啫，就係河海温度咧，就係啲嘢喐得慢啲就係低温啦。嚇，啲嘢喐得快啲就高温啦。咁你再睇翻佢個圖，原來就咁樣嘅，佢係寫一個 laser 落去一啲 molecule， 即係一啲分子，將佢彈出嚟嘅。 系啊，揾到 laser 踢佢嘅， 揾到 laser 踢佢嘅，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你唔系话咧乜嘢都可以咁样踢嘅，因为你始终系用紧一个 laser， 佢而家讲紧仲系用紧呢个叫做咧，呢、這个叫做飞秒激光啊，系即系呢啲，即系我记得嗰阵咧由啲美容广告度学翻嚟嘅，照翻即系又做啲咩唔系毫秒啦，就微如果系十嘅八万分之一就叫做毫。毫啦，跟住就如果去到十嘅负九次就纳米嗰个纳啦吓，咁去到呢一个 picosecond 就叫做皮秒，十嘅负十二次方，而家呢个系 femtosecond 就十嘅负十五次方，应该就叫做飞秒。如果我冇记错， 佢系仲短过呢个纳米嘅尺度噶， 系啦，比纳秒仲要短一百万倍。 咁對人嘅經驗嚟講係咩嚟嘅咧？ 呢個經驗啊，呢個經驗啊，我點樣即係其實咧，我又唔記得咗嗰啲咁嘅單位啦。即係其實台長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咧？嗰啲譬如過十百千萬呢啲咁樣嘅單位咧，其實喺中文都後來 有嘅。 但係其實即係你已經去到呢啲咧，就係嗰種叫做乜嘢叫做一瞬間啊，即係嗰種瞬間嗰種概念，其實就好即係類似呢類咁嘅嘢，其實就應該更加細嘅添。佢講緊呢一個， 我相信喺人嘅經驗就唔能夠理解噶啦， 唔能夠理解噶啦。咁佢哋就講緊用呢啲咁樣嘅飛秒嘅激光，就唔係攞嚟做美容啦，佢哋就攞嚟去踢，攞嚟去將嗰個嘅抗生素分子係踢出嚟。咁其實當然佢亦都要揾啱一種。光同埋揾啱一種分子，就係佢係唔會俾呢一個咁嘅激光踢爛咗嘅。因為通常生物學嘅分子咧，就係一啲比較叫 fragile， 比較容易破碎嘅分子嚟。你可能煲熱少少啊，會整爛佢啊；啲光勁少少又會踢爛佢啊。尤其是激光呢啲，如果佢咁啱，咪可以去將佢上面啲嘢電離嗰個時候，其實又係打爛咗佢。咁佢要首先咧，將嗰啲咁嘅抗生素分子咧，就抹咗喺一個碌上面。然之後個轆咧一路咁去轉，一路轉嘅時候咧就揾啲激光咧就打落去咧，就等佢上邊咧有一啲嘅嗰啲抗生素分子去飛咗出嚟，形成一個向住一個方向好一致排隊去行進嘅一個分子束，咁然之後咧有咗個分子束咧，咁剩翻另外一端咧。咁你就係將佢咧穿過一個雙孔，咁然之後就睇下背後嘅干涉條紋會係點咁樣咯。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係話出嚟個結果，你話俾我聽佢表現到呢一個嘅波動特性，我唔會好驚訝。咁但係我覺得最驚訝的地方就係、是、哇一個咁大嘅分子，咁複雜嘅分子都俾你諗到個實驗去做到啊！咁啊，我咁啊抵佢叻咯，咁就。 喂，這個我相信都係一個真係相當之精巧嘅實驗嚟嘅。咁我哋再報一報個速度咧，就係佢一踢出嚟嗰個速度咧，就唔係好快啫，就係600 meter， 即係600公尺，每一秒600公尺。 嚇！咁你發覺就一秒超過600米，咁其實都係超過星速嘅。 超過升速。咁如果你話超佢咁樣超過升速咧，對應其實即係我呢度好，不過佢又係一個咁大型嘅分子，其實佢可能對應緊嗰種温度都唔係一個好低嘅温度嚇。咁但係你話要整到一個每秒600米嘅速度，喺呢一個咁嘅實驗層面嚟講咧，就已經係一個相對比較低嘅温度嚟嘅。 係啊，咁你呢個速度就大家即係諗下啲戰鬥機啦，戰鬥機就快，仲要快比呢個快添㗎。OK， 好啦，嗱呢一節完之前就係、是、最後一個問題就係咧。如果你睇到呢個層面，去到呢個層面就係15個氨基酸啦。你覺得仲有冇可能提高啲咧？ 我又覺得唔奇怪嘅。但係你話如果再提高到去20個、30個，咁我會覺得嗰個意義又未必係好大咯。咁但係即係佢，我覺得佢 唔係。但係我個疑問係話，因為呢個頭先我哋講緊呢條界線係可以慢慢去鋪上去噶嘛，即係慢慢去推前噶嘛，即係所謂界線就係意思就係、是。量子世界嘅同埋經典世界之間呢、這個呢條界線係可以一路推上去嘅。 係。咁但係你話長遠可以推到幾高，即係先至睇得到。咁嗱呢個又要睇翻就係佢即係個實驗嘅靈敏度啦、你可唔可以喺一個份量好少、濃度好低嘅情況之下去做一個咁樣嘅 detection 啦？ 咁另外就係話譬如。即係真係好大嘅嘢，會唔會都有呢種量子嘅波動現象咧？ 理論上係有嘅，但係你要睇到咧就難咁解咯嚇。即係以前曾經都有人講，其實你話一個人穿過個門口咧，理論上都有個量子效應喺度。不過個量子你要睇到累積睇到個自己俾出嚟嘅量子效應咧，你可能係超過宇宙年齡咧先至睇得到咁樣。所以就冇乜實質意義嘅。 係啊係啊，因為以前都甚至之前都講過，就係你有冇可能你穿過埲牆咧？咁原來係可以嘅，原來係得嘅。 上次你學冇話你唔好話， 唔係我話你唔得嘅。不過就問題咧，就你要試好多好多次啦，試好多好多次，唔係話你由出世試到你死為止啊，係你由出世去死為止都唔夠去 由宇宙出世到宇宙死為止都唔夠嘅， 都唔夠呢個啦嚇。咁所以呢個就講咧，即係一個量子力好奇妙嘅地方、就是，係咪所有現象其實都係一個可能性嚟嘅？ 是啦，即是在他们那个描述之下，就是任何东西都只是能够用一个机率的描述来去判定。 那我们如果用一个很即是通俗的方法来讲呢，就是量子力学其中一条界条是不是说叫 Nothing is impossible 呢？ 要白话一点我会觉得是的。 我不是讲要精确，就是说我要讲给一个小孩子听。即係咩量子力學？我唔即係唔係啲咁技術化。我哋講咩咧？喺量子力學嘅世界入邊，量子世界入邊咧 ，nothing is impossible。 係嚇，即係個細路仔可以講咯。我份功課有做嘅，不過擺咗喺火星度。即係我嚇，即係你總會有機會喺嗰度揾到我份功課。 OK， 好，我哋呢次就結束啦。我哋下一次再翻嚟啊。好。